在就是还是上次要带同学来看。我在二十九页的部分是在讲这个套利行为独立性要不要以直票人是下一位原则才有适用哦。那我们这边有几个比较多数说的你是这样的看法吧。那多数网站来说呢，独立性原则本来就是在保障那个下一一般人的交易安全这一块，这个直票是下一的状况之下呢，套利行为才会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如果是恶意的第三的话，在通说的原则之下会认为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哦。那这里金老师其实他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该去管直票人下恶意哦，他的所谓独立性原则就是只是看后行为呢，它其实都有具备套利行为的三大要件。那如果要件都具备的话，当然可以去法很效力哦。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讲二十九页中间这个问题哦。那有请我们稍微看一下内容，我写一下板书。伪造一级以甲为发票的票据媒体哦，乙明知该票据是属于伪造，最后乙呢请求丙呢为甲这个发票行为保证，然后丙即为之哦。乙呢能否依据票据行为独立性之原则呢请求丙负保证人的责任哦？那你看题目你就可以知道说，甲的这个发票行为呢是由 A 所伪造的。在伪造这个状况，我们今天会讲到它是套利行为的瑕疵的一种嘛。那在伪造，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其实伪造就是它根本甲没有为任何的套利行为。既然没有为任何套利行为的话呢，即使呢套利证书上出现它的名义，可是这个名义不是他亲自所为，所以就会通说跟实物性的立场下都会认为呢甲没有任何的责任的。所以这个阶段呢，前行为是发票行为是有瑕疵的存在。那这时候丙呢？作为保证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这个保证行为、套利保证行为会不会受到发票行为的影响而有影响？那这时候就要看说，你的保证行为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如果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它可以独自发生效力，你就可以向丙呢继续请求你的支付票据责任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要开始问本期到底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这一段，有没有？但通缩跟李老师的想法嘛，通缩已经认为说，以这个直票是恶意的状况之下，后行为的效力呢，这个部分就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它要随着前行为的无效而随之无效，所以在通缩情况之下呢，并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并没有，所以呢，这个品的保证行为是无效的这个状况。那李建贤老师的讲法呢，就会认为说，其实我们在探讨独立性原则的时候，不去考虑这个直票人的善恶意嘛，要回归到说，丙以事件为保证的时候，有没有具备刑事属实跟交付要件？如果这三个要件都有具备的话，独立性的行为就会实质发生效力哦。所以在李建贤老师的想法之下呢，这时候呢就会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一旦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呢，丙就要负上面上的保证责任嘛。那你同学，你这个就觉得很奇怪啊！如果这时候让丙负票据上的保证责任，似乎在法理上或是在权益衡量上，你会觉得不太公平。因为本题是以他是恶意明知的情况之下，他还要求呢丙去帮甲做保证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虽然呢在票据上呢，我们认为独立性原则适用，然后产生票据保证的这样的效力，可是，在民法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主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民法上，李建贤老师这边就运用到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丙为票据上保证的意思表示，其实他是怎样，他是在被诈欺的这个状况，这样。所以这时候呢，你的这个行为，他在主观上、客观上，他都是诈欺，他主观上有诈欺的意思。他明知道说，哦，甲这个行为是发票权是伪造， 他还要求呢你去帮他做个保证，所以他主观上他有一个恶意的大机器，客观上他也是消极盈利这个事实哦，让丙呢做出了保证的行为哦，所以主观上呢也是有大批的故意。也有诈欺的行为哦，所以这条丙可以撤销。票据保证的一表，所以其实财经老师看法，你也不会觉得说对丙他在过于苛求，其实他有其他的制度可以去解套。 意哦。他说代理人呢未明示本人的名义，业务也没有表示代理的地址哦，仅由代理人签名票据上哦。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以人在为甲为发票行为啊，代理甲为发票行为，结果票据上面就只有写乙的名字，这样子，这叫做以名代理，那这样可不可以？他就直接在票据上表明代理人的名义而已，可是他没有本人的名义，然后也没有代理的意思，那这样效果如何？如果你是一个直票人，你辗转拿那张票据的时候，这个你都看票据法就可以知道他的效率规范了。如果你是个直票人，你拿到票据的，不会找谁来负责？一定找乙啊，因为只有乙的名义彰显在票据上嘛。票据又是一个文件证券，他自己没有载明代理的意思哦，你要表明本人的名义。导致说这个外观彰显出只有他要负责任这种外观的存在的时候，就应该由他来负责。那票据法第九条也是这样做规范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第九条。来第九条，他说代理人呢为载明为本人代理之职哦，而签名于票据的，你把签名签起来，他就签这个代理人的名义哦，他是因自负票据上的责任哦，所以这个签名把它圈起来，旁边把它写上，他是可以看代理的状况。第九条，他只有写代理人自己的名字在票据上而已。所以第九条直接规定哦，因自负票据上的责任。那这边另外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在于说，虽然呢票据上名义上面只有本件代理人的名字在上面，可是如果直票人明知他就是本人的代理人的话，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直票人去明知说你就是代理人，那会不会就不适用票据法第九条有代理人自负起责，会不会改变他的效力？不会不会，因为这是票据法第九条就已经有所规范了。规范的例子一直是在于说，其实票据就是一个文艺证券哦。那我只要从票据外观上是有乙的名字记载上，它就应该由乙来负责哦。纵使相对人明知，还是按照票据法第九条由乙这个代理人自负起责。这跟民法上的乙名代理不一样嘛？民法上的乙名代理会不会发生代理的效力，要看说这个相对人知不知情嘛？如果知情的话，还是有发生代理的效力，还是会被本人只要负责哦。可是票据法跟民法的这个规范不一样。票据法那这一部分呢，完全就是看票据法第九条、哦。那原因就是因为票据是个文艺证券，这个要记起来。这个在律师的时候有考过这样子的题型哦。所以请你在考票据法第九条，要把它写清楚，就说它是个文艺证券啊，不会因为相对人明知而受有任何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类型，就是代行的这个部分哦。代行的部分直接看它意义哦，就是这个代理人也是有代理实质代理权限啊，可是他是直接就签署了本人的姓名，可是没有表明代理的意思哦。那代理人自己也没有在票据上面签名。如果同样也是以乙为甲的代理人，帮他为这个发票行为的话，在代行的部分里面呢，他只会写是让你就自己写上甲的姓名。这个就叫做代理，也就是说代理人呢自己签本人的姓名或是盖本人的印章而为票据行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效果如何？这个部分呢，实务已经翻到非常的宽了，你可以看讲义第十页，国号三效力哦，就是还会强调说，哎。签名之代理是否合法？那现在已经没有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了，因为通知说，这样我认为说，为了保障交易安全，还是要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的，是有效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实务见解，53年台上是2716号判例，那这个判例还蛮重要的，请你们可以记一下。来看一下的判例内容。那么代理人呢为本人发票行为呢，会载明 谓本人代理经纪而侵入票据者，应自负票据上之责任，故为票据法第六条所明定哦。那这第一法是讲第九条那个新法现行法第九条、哦。然后为呢，代理人既有不表明自己的名义，然后即表明本人知名而为行为，这个就叫做呢代理嘛。他说就是代理人任意记名本人的姓名、盖其印章而成为本人知名义的票据行为者哦。他说所在多有哦，这种行为只是有代理权，其不能不认为代理其有效一致哦。那这就最后一句话把它划线起来。那么这种行为只要有代理权，只要有代理权呢，就认为呢它还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还是有效的代理形式。那既然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的话，它是不是效果应该对谁来负责？所以就还是由本人来负票据上的责任哦。所以这个判例呢，它只承认了一个部分，就是代理人如果是有代理权限的话，而直接签署本人的名义呢，或是代本人的名章呢，他就认为这个就是个有效的代理形式哦，就可以对本人直接发生效力，由本人来负票据责任。所以这个判例还蛮重要的，你把它这个其实还把它记起来。53年台检上至276号判例哦。那另外上个礼拜我在准备一个判例嘛，就是在保证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是92年台检上至24号判例，就是这两个判例可能请你们记一下。好，了解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来进行到第二节无权代理这个部分哦。无权代理这个部分呢，直接看一下它的定义就可以了、啊。就是说它没有实质上的代理权限，但是却以本人代理人的名义在为这个票据行为哦。所以它的形式要件呢，就是跟有权代理一样，就是说必须要明示本人名义啊，表明代理的意思啊，代理人姓名或盖章哦。其实它实质上没有代理权限而已哦，就叫做无权代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狭义的无权代理哦。那狭义的无权代理这个部分呢，其实票据法上自己有所规范，它跟民法的规定不一样啊。民法的规定其实是规定在民法170条跟110条嘛。民法170条其实它就规定说，无权代理这个部分，如果本人自己去做本承认的话，可以对本人发生效力嘛。那如果本人不承认的话，按照民法110条，所以这个善意遗产是可以负损害赔偿责任嘛。所以这个部分是民法的规范，可是票据法自己的一套，它就跟民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只要看票据法的规定就可以了。票据法它规定在第10条，你看票据法第10条，第10条的第1项讲的就是无权代理的效果。第10条第1项哦。他说无代理权而以代理的名义签名于票据者，应自负票据上的责任。那个签名两个字也把它圈起来，也就是说你最好代理人的名义表示在这个票据上哦。所以这时候无代理权而代理人的名义签名于票据上者哦，无权代理的名义要自负票据上的责任哦。这是第10条第1项规定的部分哦。那看完10条1项之后，我们回到讲义41页、哦，这里就可以知道了。票据法10条1项其实是民法110条的这个特别规定哦。票据法第10条1项其实是民法110条的特别规定哦。所以民法110条其实规定无权代理人呢，他是如果他是以这个他人代理的名义为这个法律行为的话，他对于代理的这个人，他是要负他赔偿责任。可是在我们票据法10条第1项，它规定的是负损害赔偿责任嘛，不是哦，它负的就是原本这个履行的责任哦，就是要负责票据上的责任。所以就10条1项跟民法的110条这样相比较的话，票据法10条1项是一个特别大的规范。那另外讲义41页讲到第1点的这个效力这个部分哦，你可以看本人哦，所以本人是不设任何的效力，可对他一切起效人哦，因为其实他就是被人家无权代理嘛，本人对本人来讲他没有任何的可规则性啊，也就是说人家冒用他就是代理人的名义为之哦，所以就本人来讲，他只要一旦拒绝了，对他就不设任何的效力，他可以对抗一切起效人。所以这个一切的持票人包含是善意重大过失的第三人，本人仍然可以拒绝负责哦。所以即使持票是善意重大过失取得的票据的时候，本人仍然可以做个对抗哦。所以你可以旁边帮我写一下，这个就叫做物的抗辩事由。今天应该会讲到抗辩的体系 题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无权代表然后本人拒绝承认的时候呢，他是可以对抗一切起跳人，这个叫做物的抗辩事由。那另外李清泉老师呢称这个抗辩事由叫做票据效力的抗辩。今天不知道讲不讲到李清泉老师的题目，他叫票据效力抗辩。李清泉叫票据的效力抗辩。好，再看哪一42页哦，无权代理人是依票据法10条第项规定应支付票据上的责任哦。但是刚才就讲过，其他就是民法的特别的规定，有110条特别规定。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越权代理这个部分。先看一下异地哦，代理人逾越代理权限所为的票据行为哦，也就是可能本人讲的授权给你呢，其实是签发，比如说300,000元的本票的金额哦，结果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可能是自己呢签发了500,000元哦，这个在这个权限，它其实是逾越了他的代理权限哦，叫做越权代理。那在越权代理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就好了。刑事要件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跟有权代理一样，也就是要必须跟改的哦，也就是民事本人的名义改名代理的意志哦，代理的签章是一样问题哦。那实质要件就是约他权限而已。那接下来我们有个中间有个小问号，我们来看他这个问题。除了本人仅授权代理人为票据行为以外的法律行为，代理人呢，定逾越授权事务范围而代理本人为票据行为，定为票据行为之越权代理或是无权代理哦。那这个部分常常就是，比如讲说，本人甲呢，可能授权乙说，哎，你去帮我呢，授权他100,000元，然后去支付货款好了。结果甲呢，他授权乙呢去帮他这个代理人签发100,000元的票本票呢去支付货款，就甲这个乙呢，他有可能呢拿这个100,000元呢去为甲呢经常的借款。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到底你的行为是属于无权代理还是什么越权代理？比如说他支付的这个原因不同，那这样到底是无权代理还是越权代理？这个实务上经常讨论。那以前还会有无权代理说跟越权代理说，现在简单来讲，他们一定都认为说就是属于一种越权代理的状况，所以他认为说无权代理这种从来都没有授权给对方的，这个叫做无权代理。那其实甲对乙来讲呢，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授权，那这个部分就认为说他是属于一种越权代理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实物的见解，这个部分有采越权代理说跟无权代理说。那目前呢，实物是越权代理说的是比较多的，就我们来看一下越权代理说的这个内容。他说本人呢已印章呢委托代理人向行政机关办理出厂手续哦，可是代理人却以印章背书于支票，只是代理人属于呢逾越代理权限，应按照票据法10条第二项附票之上的责任哦。还有说他是一个越权代理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学者的见解，好了，讲一第二点的部分，还有梁雨晴老师跟王志成老师这一块哦。他说本人如果仅授权代理人得为特定事项为签章，你把那个特定事项圈起来哦，然后而代理人的逾越授权事务范围而在签票据上为签章者，能应解为代理人是逾应特定代理权而为签章，属于越权代理的。所以他认为说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属越权代理，所以他曾经已经为他做个特定事项的一个授权哦，是叫做特定代理权的这种授权的范围。那如果你越这个范围的话，还是认为说是一个越权的部分。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观念的理清了，你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哦。考试上只是说题目 上的审判人在越权代理和无权代理这个部分法条依据就会不一样，那就是三十公民的判断。他接下来我们看讲义四十三页，讲义四十三页这个部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越权代理这个效力这一块哦。那越权代理效力这一块也是一样，如果本人承认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就全部都通就由本人负责嘛。那越权代理当然就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另外呢，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在于本人不承认这个部分。本人不承认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办？这个地方还是一样，要第一个去看说他本人授权的范围为何。如果本人授权范围的话，他按照刑法103条，他仍然要就授权的范围内负责嘛。只是就权限外的这个部分的话，要看法律上怎么做规定。就权限内的这个部分，授权的法律代理人这个状况，就权限范围内的部分，本人还是按照刑法103条，就权限范围呢要负这个本人是授权的责任哦。那只是逾越权限部分怎么处理，《特区法》10条第二项有所规范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特区法》10条第二项。条二项，他说代理人逾越权限时哦，就其权限外的部分应自负票据上的责任哦。所以你就权限外呢，把这三个字圈起来，其他就权限外的部分来负责就可以，就是票据法10条第二项哦。所以假设我们刚才讲过，假若授权乙呢30万人入为这个发票的行为，结果乙呢他就竟然签了50万块的话，他责任怎么分？就是30万就是由本人甲按照民法103条负责，另外20万部分呢就是由乙呢按照10条第二项呢，就权限外的20万元负责哦，是这样做区分哦，这是一般的解释方法。可是呢，梁宇贤老师呢？李庆贤老师啊，李庆贤老师跟王志成老师呢，这个部分解释方法就跟法条不太一样哦。你们看到讲义43页的部分，讲义43页部分不是第二点括号二，第二点括号二已经提到越权代理人应如何负责有争议，那只是就是分为两说，第一说就是逾越权限外的部分才要负责，第二说就是说其实越权代理人应该要负全额的责任哦。那 A 部分这个逾越权限外的部分呢，负责就是我刚才解释法条，就是按照10条第二项，就权限外的部分呢，越权代理人只要负权限外的部分的责任即可，这是越权，就是逾越权限部分说。那可是李庆贤老师跟王志成老师这个部分，他的建议比较特殊，他觉得按照是立法政策上，他觉得应该要去加重这越权代理人的责任哦，他未必是为了加重越权代理人的责任。那为什么要去加重越权代理人的责任呢？他会认为说，第一点，越权代理人呢，他恶性重大。他觉得越权代理人恶性重大。为什么他觉得越权代理人恶性重大？因为他其实说，本人明明就已经给他的授权范围是在10万元了，他在30万元这个授权范围，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清楚。那他明知有这个授权范围，然后去做一个逾越权限的行为，他就是属于一种恶性重大的状况，反正他有恶意，他明知而为哦。然后第二点呢，他为什么还要加重越权代理人的责任？他其实是为了保障支票人行使权利的便利哦，或者说是快速，避免支票人的麻烦。认为说呢，越权代理人要负全额的责任，那这个道理在哪里？这也不难讲哦。所以举刚才例子好了，刚才呢，甲其实就只有授权乙呢30万元，可是乙后来自己把它写成50万元嘛。那如果是50万元的话，你按照法条的解释、法条的规定，是不是你就对这个支票人非常的麻烦？就是支票人必须要行使2次的权利，他才可以获得满足。他可能就是说50万元里面的30万呢，要去向甲行使，另外的20万就要去向 是全家人的姓氏，那这样是非常的麻烦，然后各自向两个人行使两次权利才获得整个自我的满足，所以对于这个直跳人来讲，在行使权利上非常的不方便又麻烦。所以呢，在李春田老师的想法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因为了让直跳人呢行使权利的方便，保障他的权利哦，我们应该认为代理人需要负全额的责任，全额50万元的责任，这个是对外的部分。其实对直跳人而言，直跳人可以直接去找这个代理人负，要求一次给他50万。至于甲乙之间的内部分担，就是他们甲乙之间内部分担额的部分，也就是乙呢一次给了甲50万，一次给这个相对人丙好了，相对人丙50万元之后，直跳人丙50万元之后，乙还可以跑去向甲请求支付30万。等于说，其实他们还是那部分呢，跟法条规定是一样的，没有变。甲还是按照他的授权范围内，民法103条负责30万元，乙呢还是按照超级法10条第二项授权限外的20万元要负责。可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甲乙两个那部分担的关系。至于对外，对于这个起跳人呢，一律就有来负全额的责任。这样就可以保障直跳人的这个权利的行使哦，可以快速获得满足哦。这个叫做全额责任说哦。再看展示3页中间这个问题，他说有跳句法10条第二项图形存在，你写完吗 ？OK 了哈，好。有就是有跳句法第10条第二项图形的存在，善意的直跳人得否依照民法第107条的规定，诉请本人就跳句金额负全部责任哦？民法107条还记得吗？民法107条其实在讲那个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你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其实它也是一种表现代理这个部分嘛。它讲的是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代理权的限制，民法107条讲代理权的限制，应该是指说，本人外部授权，可是他内部只对自己的这个代理人撤回，才会有代理那个表现代理这个外观的类似存在。所以还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也是强调说外部授权，然后内部限制，或是外部授权，然后内部撤回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那这种状况，如果跟跳句法第10条第二项没有逾越权限的状况，如果发生竞合的时候，我们法律上要怎么去做一个处理？容易就面临到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再去看一点10条2项哦。10条2项呢，它这部分它只是讲说代理人逾越权限时，对不对？它只说逾越权限时，其实它逾越权限它没有说，哎，它这个是逾越权限是因为是它自己是受到限制而逾越呢，还是说它是事后限制而受到逾越？所以其实10条第2项啊，在李清老师的体系上，他就认为说，他是那个代理人逾越权限时的，其实它包含的种类其实很广，它可能是它逾越是自己限制，或者是事后限制这种状况。跟民法上的观念不一样，民法上其实它是有类似的，像民法上的107条，我们讲的都是讲事后限制嘛，那包括自己限制啊。可是超级法10条第2项，它没有像民法上这么做精细的区分，说自己限制、事后限制。你是超级法10条第2项，它只是一句话，代理人逾越权限时。所以我们在讲超级法10条2项跟我们新民法上自己限制、事后限制产生竞合的时候，你就要一一去做一个厘清。所以。你再看有没有办法跟民法107条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你要先去想说，代理人啊，他逾越的权限行为，越权 然后就去想，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到底是自己限制，还是属于事后限制哦？如果他逾越权限的行为是属于一种自己限制的状况的话，如果在有的这个越权行为失调，第二项是逾越权限时哦，我们讲是他是逾越这个秩序限制的话，他跟民法107条会有竞合关系吗？不可能啊，因为民法107条我们讲到代理权限制是讲事后限制，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可能跟107条有任何的竞合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跟107条有没有竞合，有没有可以互相适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谈论到的是它是属于事后限制的逾越，它逾越了事后限制这一块才会讲得到。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讨论了。这边实务跟李清老师的看法非常不一样哦。实务的想法比较简单，他一定认为说，民法跟票据法之间会有普通法跟特别法的关系，所以呢，票据法10条第二项呢是民法107条的特别规定。 及它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你这样完全不一样，代表说它的立法目的也不一样。那既然立法目的都不一样的话，你怎么会是说十条二项是民法上的特别规定，对不对？他觉得根本就没有很规定它特别规定的关系的存在哦。所以呢，李金老师认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权力竞合的状况。然后可以择一形式，有十条人呢择一形式，看他是要求呢按照特区法十条二项由越权代理人呢自负其责，还是呢选择呢民法107条由本人呢自负授权的责任都可以哦。那择一行使，那如果他行使的是十条二项的话，那在这个权利他行使之过的另一范围内呢，另外他种权利就会消灭哦。这个叫做权利的竞合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就是讲义四三页括号二的这个肯定说的这个部分，那地方就请你们自己看一下就可以，就是李庆贤老师的这个看法哦。 然后我们看题目哦，他说甲呢委由乙呢带向丙洽商借款事宜，丙呢要求甲呢先签发一张以借款成为的本票，于是甲就授权乙说，如果丙呢同意贷予新台币50万元，借款期限2年，则由乙呢代理或者代写钱投为支票据金额从清偿期至到期一直本票给丙哦。那我们看一下甲设一的状况，甲设一的状况是说呢，丙呢同意贷予50万元。然后呢，清偿期一年，乙呢就以甲之代理的名义，乙呢之名义签发一纸投额的票据金额，从清偿期之到期日之本票予乙哦。就是假设乙的这个部分哦，那你把那个以及乙甲之代理人乙的名义呢，把它划线起来。如果乙呢及以甲之代理人的名义为一张的票据的签发的时候，请问他这样子的形式要件有没有具备？在代理的形式要件有没有具备？应该有吧，你有把本人的名义表现出来拿甲吗？然后代理的意思有写出来，然后再有你的那个签名或名字也表示出来啊，所以他是这个代理的形式要件其实都三者都具备哦。那我们先看假设一，那假设一之后我们直接看一下问题，他说试问呢，甲或乙呢应依本票上记载之文义对丙负底部票款的责任吗？那我们来看这个假设一要讨论的部分哦。假设一其实你画出来之后呢，归纳整理可以知道说，甲原本授予你的范围是金额50万元，然后借款期限2年，也就是说你写到期日的时候呢，就是要写2年之后啦。那假设一的部分呢，授权金额这个部分已没有问题嘛，它是一样符合甲的授权范围。那有问题的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在到期日这边他逾越他的权限，他只有写1年，因为原本他要求就是特例就是2年嘛，他只有写1年，那这时候怎么办？首先你要问自己说，这样子情况之下他算不算是逾越权限，他到底算是逾越权限？如果是属于逾越权限的话，接下来你就要去讨论说，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跟权限内权限外可以去量化处理吗？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层次最早最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你说，这种状况到底算不算逾越权债，算不算逾越权限的一种。那李先生老师呢这个部分的想法是认为说，其实这是也是算啊，因为我们在看票据法十条第二项的文义的时候，他只有讲代理的逾越权限时嘛，他们的那个逾越权限到底是逾越的是票据金额，还是付款地，还是到期日，他都没有去做一个特别的限制嘛。所以其实逾越权哦，你不要一直觉得它就逾越金额而已，逾越权其实也是可以包含说哦，你在到期日这个部分呢逾越了，或是说像是发票日这个部分逾越，你都是可以这样去做认定的。所以在这种部分的话，李建老师认为还是属于逾越权的范围之内。还是认为它是属于逾越权限。现在还是认为说它是属于一个逾越权限的情况之下呢，接下来你就要讨论到说，那怎么去做处理哦？效益上怎么做处理？因为它呢不像是金额可以量化，因为金额的话你可以分为权限外、权限内哦，去做各自去做切割哦。像我们刚才讲的逾越权就是20万跟30万，20万是基本的负责，30万的减负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是几年，你没办法去分说前半年或是前一年或是后一年让你起来负责，因为这个时候就整个票据权利而已，他只会讲去行使一次，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分说前一年我负责，然后后一年呢有越权债人负责，这样是不公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经常认为说，既然这个地方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去做切割或是量化的话，你要怎么去做处理最简单？他的想法是说，全部通通都当作是逾越权限。你全部一年都当作通通都是全部都是逾越权限的话，你就会符合十条第二项这个权限外嘛，对不对？那个为什么他会想要把它这样做解释呢？最大的理由是他认为说，你要这样甲为这个一年负责也很不公平啊，因为甲他的授权范围到期日就是2年后嘛，所以这个一年又不是甲的授权范围，你要求他来负责并不公平。然后再来就是甲自己授权范围的这个2年已经没有当前在票据这个文义之决上， 要求他负责也没有任何道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师就会觉得说应该要要求就全代理人来负责，所以说他就会把这个一年呢解释为是全部逾越权限了。有呢，越权代理人体呢，按照十条第二项，就权限外的行为，就是一年支付票据上的责任。所以最后等同其实也就是依这个票据的文义负责。 在票据上面，越权代理人才按照十条第二项负责。 如果月权代理人的名义没有出现在条例上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按照十条第二项要求月权代理人呢就权限外的部分来负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是主页的第一个讨论，分点一。说越权代理人在票据上签名是否为票据法第十条第二项适用的要件？那通说呢，其实就是个肯定说啊，肯定说认为就是认为要，也是实务者目前的见解哦。你可以看一下51年台上字第1362号判决哦。他说票据呢是文艺证券哦，你把文艺证券圈起来哦。然后他又说到，在票据上签名者依票据上所载的文义负责哦。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票据法第五条嘛。所以实务上他做衍生解释哦，如果在票据上签名者还不票据上责任，那在他要不在票据上签名的话呢，就不能负票据上责任哦。所以就是实务上他去做的衍生解释的票据法第五条。站在他，比方说他是个文艺证券，在票据上签名者依票据所载的文艺负责，而票据法第十条第一项又规定哦，无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签名票据者，自应负票据上的责任，即本此义哦，还是说跟第五条一样哦？所以同条第二项所载，越权代理者与上述无权代理者是规定在同一个条文，当然是指说代理人签署自己的名义而言，有没有把自己的名义签署自己名义划分起来，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在这个票据上面保障你的名义呢，你才能按照票据法第十条第一项或是第二项来负起票据责任哦。如果本人只是将名章交予代理人，而代理人越权将本人名章盖予票据者，自无本条的适用哦。所以如果你只是把人家的名章盖上去而已，自己没有呢显露出你的名义的话，你是没有第十条的适用哦。所以你再继续看下去，他说如未露名之代理人呢，需负票据上之责任，必将失去票据之钥匙哦。什么钥匙？票据是一个文艺证券的钥匙，因为他认为说，文艺证券就是你在票据上有签名，你才依照票据说上所载的文艺负责。如果你票据上面没有签名的话，你就不可以呢负票据上的责任。啊，就是票据法第五条这个文艺证券这种概念哦。所以他说，故呢，票据上乞丐本人的名章之图章呢，不能依票据法第十条命未露名义之代理人负票据上的责任哦。所以可以看到，实务见解其实跟梁宇老师跟王志强老师其实是一样，他们非常强调文艺证券所谓的就把名义彰显出来这个点哦。所以连在适用法条的时候，也都这么严格要求，其实十条一项和二项的这样子的适用都是一样的哦。他不过这个部分呢，被李谦老师是大力。因为其实他一直讲嘛，他说其实第五条这种文艺性的这个概念哦，真的是像实务地理上的他们所讲的嘛，只要你必须在票据上签名，然后你才要负那个责任，你现在在票据上签名就不负责。第五条第一项真的在讲文艺证券的概念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啊，我是在讲第五条第一项那个所谓的签名，是指说你完成了整个票据行为，票据行为发生效力的，你发生效力之后，你当然是按照票据上所载的文义去决定说这个票据权利关系的范围跟内容嘛。文义证券其实强调是说，你的票据权利关系，文义证券应该是强调说，你判决生效之后，你权利关系内容怎么走、怎么决定啊？那是按照文义上的记载为准。可是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先签名，然后你签名其他负责，你不签名就不负责，不是讲单纯讲签名这个动作而已。而且文义证券关心的应该是权利范围怎么去做决定。他重视是后面这个权力范围去做决定才对，所以其实，在李谦老师这边，他会说，其实是一个否定说的一个想法哦。那理由一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认为他通说解释这个第五条第一项这个应用，其实是解释错误了。他觉得通说其实第五条第一项它其实是错误。第五条第一项呢，所谓的文艺性强调的是呢，票据行为成立生效之后，我们所谓讲的它的权利义务范围、它的种类要如何去做一个决定，才依照票据上所记载为准。那你不可以因为票据上的记载去反推说我要负责，对不对？其 其实询问他是有点反推想法，还是他说你在票据上有记载有签名，所以要求反推说你要去负责。可是其实我们应该是说，票据权权利签上之后，我们才按照说你的票据上记载来判你负责的责任，只是在讲这个而已。那其实通说或是实物的见解，其实有把它扩大或是延伸去解释，这样的想法，它解释了文言性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然后再来是第二点哦，第二点的话，其他就是跟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判例有关哦，有权的代行的这个概念哦。你看他讲义，你跟上解释这个部分。讲义是十一页，我们三年台上是27/16判例哦。代行嘛，我们说这是有权代行，也就是说呢，代理人有代理权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直接盖本人的章或是签署本人的名义，这样还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还是可以发生代理的效力，然后直接归属于本人，由本人来负责嘛。这就是53年台上是21/16判例嘛。所以如果这个有权代理的情况之下呢，代理人他在有代理权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直接写本人的名义在票据上。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权代行，然后你也说它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它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吗？你实务是这样讲吧？那你现在再回归到本题，去比较本题的状况。本题是什么？外观形式一样，只是盖本人的名义，本人的章在上面而已，对不对？章写本人名义。那代理人也是乙啊，对不对？代理人也是乙啊。那只是说，其实这个越权的状况之下，那你还不，你还是没办法否认说，你自己去承认说这个是个有效的代理形式啊。你自己说这样子的状况也是个有效的代理形式啊。那只是我们差别在说，我这边是属于一种越权的状况而已。你这样说，自己认为说，在53年台上是27/16判例，你都觉得这样直接代理人盖本人的章在上面，这样是一个有效的代理形式。那为什么你在越权代理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同样去做类比，然后认为这是一个有权的、有效的代理形式呢？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李天老师就说，既然你自己都讲这样子的形式是个有效的代理形式的话，那这边也是一个有效的状况嘛，那应该也要让它可以适用10条第二项，由乙来负责啊。这是第二个理由。然后再来第三个，他认为呢，其实签名呢，负票据责任，他觉得签名从来都不是呢。要求行为人要负票据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啊，他觉得从来都不是。这个是可以从无权签名跟有权无权代理跟有权代理这边来看的。你可以看有权代理跟无权代理来讲。有权代理呢，虽然呢，我们可以说是代理人名义都有在票据上本，就是代理人以本人的名义呢为这个发票行为哦，所以呢，其实本人的名义、代理人的名义啊，代理一直都有在票据上。可是这个时候呢，会是由代理人来负责吗？也不是啊，这时候效力全部都是归属在本人身上啊。按照民法113条，纵使呢本人名义已经彰显在票据，这时候纵使就是代理人的名义已经彰显在票据上了。那还是由这个本人来负责啊。那另外无权代理也是啊， 无权代理啊，你要求无权代理人来负票据责任，只有无权代理在票据上面签名吗？其实不是，是因为票据法的特别规定，是因为票据法的特别规定，所以你有没有做这个签名的这个行为呢？跟你要不要负票据责任其实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所以你不可以因为他有没有把他的名义呢表露在这个票据上，而去认定说他有没有票据法的这个十条的适用。他用这样子去做一个对质问，所以在理性想这些想法里面呢，其实不适用票据法第十条的时候，我们是不需去考虑，不用去考虑说呢，本人的这个代理人的名义有没有呢显露出在票据上。好，这是分解一的部分。本人将以盖妥定章之票据交付给他人，并授权代填之部分记载事项，是否为票据行为的代理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说你们区别就空白授权票据跟票据行为的代理的这个不同哦。因为虽然票据的代理它是通常都是全部的这个代理，等于是说广泛的是全部的票据行为的任何的记载、做成或是交付，通通都有代理的问题。其实比较常见的状况，可是也会发生部分代理，就是说常常是本人可能已经把他的名义已经盖好印章了，然后交付给他代理人，要把剩下的事情呢由代理人去帮他代理完成哦。所以常常有部分代理的状况。那以前实务上还会讨论说，部分代理到底是可以，这样可以吗？那目前呢，实务上还会认为说，其实部分代理其实常常会发生的，所以即便现在都是可能可以为部分代理的这种状况。所以这地方要跟各位稍微解释说，部分代理跟空白授权代理、空白授权票据这个部分呢，要把它理清。因为空白授权票据呢，它也是有个留白的这个部分，那它留白部分通常也是属于部分哦。因为之前郑婉如老师强调，留白你不能全部都留白，你是留白的部分是建议绝对不要再去讲，而且你不能全部都留白，所以它也是有部分呢需要去做一个补充。那这地方跟部分的代理呢，也会有点类似。但是这个部分比较稍微去做一个区别，那区别的这个方式最简单的就是看他授权对象是什么，他授权对象为何？如果你授权的对象是代理人的话，那就是部分代理；那如果你授权的对象是一个相对人的话，这个票据行为之间相对人的话，那就是一个空白授权票据。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蛮简单，自己去看授权对象就可以做区分的。好，那结论部分你稍微记下去研究就可以了，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讲义四十六页表现代理这个部分哦。那表现代理这个部分其实第一个就会讨论说，那表现代理这个部分在票据行为上有没有适用哦？那其实这个地方是一定有适用的，因为其实票据行为更重视这个票据的外观嘛。那这时候更需要有个表现代理的这个适用在票据行为上哦。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意义就可以了。他说，无权代人为票据行为者哦，如果具有民法上的表现代理的要件时呢，持票人也可以向本人呢请求履行票据责任哦。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因为票据的行为特性啊，它比较重视文艺性啊、要质性啊、外观体系原则哦。所以在票表现代理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在票据里面更容易彰显出来，更容易彰显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件。也是一样，主观要件是第三人行为时要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再来是客观要件，第一个无权代理人为无权代理行为，因为表现代理其实它本身还是一种无权代理哦，只是它好像让这个相对人可以看出来，好像本人有授权的外观的存在，可是代理人基本上他在为这个行为的时候，他还是无权代理，所以本身构成这个无权代理的状况。然后再来是括号二，具有表现的情状哦。具有表现的情状，那我们讲义上举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讲民法107条和民法169条，像是代理权已撤回啊，人为代理行为哦，这个就像是民法上的107条那种事后撤回这种状况啊。 然后再来就是像是本人有自己行为表示授权代理权于他人哦，像民法169条啊，或是本人之他人表示为其代人而不违反这个意识等等哦，这些都是会有一个表示的情况存在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第三人他是一个善意重大过失的时候呢，我们直票人呢就可以呢主张是一个表现代理，所以仍然要求由本人来负票据上的责任，好、哦，表现代理这个部分。那昨天有一个小问题哦，就是问你说这样的状况算不算构成表现的情状哦？第一个，将支票及印章或是仅将印章交由他人保管，如果有他人因此伪票据行为，是否构成表现代理？那这种状况呢，其实一般的实务性解读会认为说，如果是你只把印章交付给别人，然后别人就拿着印章去伪发票行为的话呢，就认为说其实这样子不构成表现代理啊，因为他其实他说社会观念上呢，把印章交付给他人去保管或去使用很强劲啊，不去解释的，所以就不能一直在认为说这样子就算是表现代理的。而且我们常常把印章交给他人，就是叫他做帮我们去办特定的事项。如果你应该像一个人都认为是个表现代理的话呢，其实过于太严苛了。但是我只有印章的话就会不算。可是如果你已经很明显是把支票簿、本票簿啊，然后跟印章一起交付给人家的话，那就很明显的本票簿、支票簿跟印章交付出去，就有一点会构成说你要让人家发票的这样子的表现外观，那这样就会构成表现代理，那就会有民法上的169条相关问题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表现代理的这个效力的部分。那效力的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两者都可以，支票人可以选择两种权利哦。支票人可以选择像本人呢，按照民法169条或是107条要求本人来负重大过失责任，但他也可以直接去向无权代理的，因为表现代理的那个所谓的代理人，他本来还是一个无权的一种状况，那他也可以选择去向无权代理的人，按照票据法11条第一项要求他来支付票据上的责任。所以这种状况之下，支票人是有这两种权利的，他可以择一行使，看他要去找本人还是找无权代理的，只是他找的对象的话不同，依据也就不同，那只是他可以呢自己选择择一去行使的对象哦。所以这个两者呢，在实务上就会认为说它是处于一种竞合的关系哦。支票人可以择一去找本人或找无权代理人请求，还有两个途径。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小部分。139页的部分哦。就是关于自己代理跟双方代理之效力的、哦，这就是说呢，实务上常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在公司，如果说甲公司，然后 A 董事长，他就自己呢，以甲公司的代表人呢。发票给，然后拿了张票据之后呢，就备注转让给乙哦，去清偿债务，或者是做一个价金的给付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票据行为效力到底可不可以？这时候就牵扯到自己代表或是双方代表的问题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是违反了自己代表嘛。他等于说呢，在自己代表 A 公司甲公司呢，然后跟自己呢为这个发票行为哦。那其实这样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呢，票据法，哎，民法啦，民法106条呢，它是有禁止到自己代理跟双方代理的。那它禁止的理由的目的是为了说，这样会有利害关系的冲突的状况嘛？对，因为避免的利害关系是这样子，所以呢，它是这样做禁止的。那这个部分有没有适用在票据法上？就是一定会适用的。因为票据行为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负担票据债务的一个法律行为，它们是债务负担。要就债务负担来讲呢，这个对这个本人跟相对人来讲呢，行为人跟相对人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利益相对的一个状况嘛。因为一个人发票之后呢，我要负担债务，他对我享有票据权利，它更是一个利益冲突的一个状况，所以当然更有民法106条的一个适用。就没有问题，他已经有民法106条适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则上我们也都是禁止呢用 双方代理或是自己代理呢伪票据行为。那你知道这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是有点像禁止嘛，可是如果他就是这样做的话，效力上我们要怎么做处理。那这里呢又有两说哦，就是梁宇轩老师跟李庆杰老师哦，梁宇轩老师的想法，梁宇轩老师的想法呢，他其实就是分这个代理人跟代理人或代表人嘛，相对。然后还有第三人，对第三人角的一个做出现。廖杰老师的想法呢，其实认为说，如果呢这个票据行为呢还是停留在发票的这个阶段，或是还是停留在这个自己代理或是双方代理代表这样子阶段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代理人跟相对人之间，比如说呢代理人的董事长啊跟相对人之间的这样子的状况呢。不要写代理人好了，写本人，因为这时候是讲公司发票，就写本人好了。本人跟相对人这个 A 之间这个行为呢，廖先生所有是一个无效的状况，因为它违反了民法106条这个利益冲突这个规范。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直接认为是一个无效，他直接认为是无效，你违反会有个利益冲突嘛，明显。所以你的这个利益冲突的状况，他直接认为是一个无效。可是对于第三人来讲，也是说一旦你是个票据，从发票行为然后移转到第三，变成用背书这种状况的时候，这时候你对第三人效力为何，你就要看这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然后看这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就是说这个乙看到底善意还是恶意。如果是善意的话，他认为仍然有效，有效的理由不外乎就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因为就讲票据的流通了。既然票据流通到第三人的状况之下，第三人对于前面的实际关系如何，有没有违反什么实际代表自己双方代理，他是无法从票证里面得知的。那这样为保障这个交易安全，就认为这还是效果对第三人是有效的。但对第三人有效的状况之下的话，代表说你可以跑去跟甲公司本人要求他负票据上的责任。那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就是一个无效的效果。那其实这个无效，你直接讲无效比较不贴切，他应该是讲的是说，当乙去向甲公司请求的时候，这个甲公司这个本人，他可以主张人的抗辩的理由。他可以主张人的抗辩使用，他后来拒绝付款。那我来看李庆杰老师的想法。其实李庆老师说呢，他在他的那个论文集里面有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哦。他说，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台什么效力说啊，或是如同无权代理说。那目前呢，李庆老师认为呢，就依照无权代理去处理。他说，依照无权代理去处理啊。那为什么？因为呢，他会认为民法上106条就限制说你要双方代理和自己代理，他就变成是限制了。而且如果是在公司法里面，这个董事长你要跟公司维持为交易行为之后，代表的是谁？应该是监察人啊。所以就对这些受到限制的这些权限来讲，他们就是属于同一种无权代理或代表的一个状况。因为你就是民法上106条就是限制你不可以自己或是双方代表代理。那如果在公司法里面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种董事跟公司行为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是包含的票据行为嘛一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董事长根本就没有什么代表的权限，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就没有代表权限等同，你认为这个法律行为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权限，所以就如同是无权代表一样去做处理。那只是因为无权代表这个特许法上也没有规定啊，所以他就说就如同无权代理一样，你这边就要写说他是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状况啊，那就是适用特许法十条第一项去做解决哦。那也就是说，如果甲公司他不承认的话，甲公司不承认的话呢，那这地方就按照十条第一项去做处理，也就是由这个 A 董事长。自负责任，所以这边跟李金桥的老杨宇泉老师的想法非常不同啊。杨宇泉老师会因为第三人的善恶意而导致甲公司本身是否要负责，对不对？可是李金桥老师都不管哦，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哦，直接按照无权代理去处理十条第一项，然后由无权代理人自负超级上的责任，以保障交易安全，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处理的。所以其实说本身它是个恶意的第三人，这个东西好了，在李金桥老师的想法是这样，这个无权代理的董事长 A 就不用负责吗？仍然要负责。所以十条第一项也是一样，你回去可以写那边啊。十条人呢，这时候最后不会因为相对人的善恶意而去影响到十条第一项无权代理的是否要负责任哦，这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民法上110条会影响嘛？民法上110条呢，无权代理人他是对于善意的第三人负责，他可以影响责任嘛？可是呢，特许法第十条，因为是民法上的110条的一个特别规定，既然是特别规定的话，它就是不区分善恶意，它是直接不区分善恶意的。那这时候直接就按照十条第一项由无权代理人去负责，不管相对是善意或是恶意。好，这边做补充哦。那我们先休息20分钟。今天那个本章第一点是写的是86年司法官哦。那第一小题的部分其实参考的就是关于53年44年刑事决议这个部分哦。那其实这个你我们来看一下53年这个决议好了，稍微了解一下，直接看那个决议是可以的。那第二部分哦，第二部分一样哦，他说某工厂经理呢开发支票向其他店铺购买该工厂所需的原料哦。然后支票再有这个工厂的图章哦，然后还有经理的签名，这就是有本人的名义跟这个代理人的名义哦。然后某店铺呢就请工厂支付这个给付那个票款，然后工厂以图章为经理的所字刻，原料是经理去储蓄有没有进工厂账为由来做抗辩，工厂对这个支票应否负责任。那其实这个地方你就要先去想哦，如果是这个决议实务见解的话，你觉得工厂要负责还是经理负责？实务的想法的话应该不难想象，因为他实务的想法都会认为说，这个工厂对经理的选任管理监督其实有一定的权限的。既然是这样，有选任监督这种管理权限的情况之下，目前我们都会认为啊，经理人对工厂或为公司为这种发票行为的，其实目前都是采一个有权代理说。目前都是采取一个有权代理说的看法。作为经理人呢，是在这个按照民法553条第一项跟554条的，是有为这个公司呢管理事务跟监理职权的。那管理事务其实也是包含了这种违反票据行为哦。那加上他又有这种监理职权，他当然可以为公司呢为这个发票行为哦。所以目前都是采取一个有权代理说的这种立场。因此，经理人呢为公司所为的票据行为，公司名义所为的代理为的票据行为，在有权代理状况之下呢，一律就会由公司来负责任。那你就不能 那去苛责说，那去问说，哎，这个经理人呢，是不是自己是监守自盗，是不是自己挪用他用啊？这时候公司你就不能以此为抗辩，因为你对他其实有个实质上权利的关系，而且是你授权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他是可以违天理之权的。所以按照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这时候公司就是必须负责哦。所以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决议的内容，直接看划线的部分就可以了。他说经理人呢有为商号管理事务及为其签名之权利哦，而签名可以盖章代之哦，民法553条、票据法第6条另有明文。盖章不过为签名之代用，某经理自述某某工厂某某的呢，依法既属有效，即刻章、图章以代之，当然即同样为有效。至于该经理人取得物资或是款项后，未有入账，就是工厂的内部关系哦。工厂竞争行为经理人即不得以经理人有此情形而否认其对外签名盖章的效力。所以目前是认为经理人是一个商号的代理人，实务上认为这个代理的权限其实是包含为票据行为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经理人可以用代理人的身份为商号、为公司呢去为这个票据行为。所以就是以自己呢要由这公司来负责哦。那梁玉贤老师有写文章，但谈这样的实务的细节啊，那因为进点都是赞同的话，我就没有再把它放在这个部分跟同学讨论了。那这是八十六字法官第一小题，那第二小题这个部分完全就是在考隐名代理，他就是在考隐名代理，而且他是在考说你相对于当这个隐名代理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效果如何哦？所以你可以看括号二，他说如果乙呢未表明其为甲之商号代理人的意思而签名于票据哦，那这句话其实看得出来，这就是甲乙代理代理。唯丙工厂明知乙为甲商号之经理代人哦，乙是否能可以主张其行为代理的而不负票据上的责任？那不行啊，因为票据法第9条就直接规定哦，乙名代理人是要由乙名代理人自负票据上的责任哦，因为票据是个唯一证券，这个时候只有乙的这个商，乙这个经理人的名义有表现在这个票据上，由乙来负责哦。好，这是括号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4章票据的瑕疵这一块。那票据的瑕疵呢，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有伪造、变造、涂销跟改写。那伪造和变造是属于一种无权的状况。那改写跟涂销呢，就是可以有权为之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的伪造的这样子的部分哦。伪造在讲义48页，那前看它的意义，它是以行使为目的，假冒他人为票据行为哦。那把那个票据行为圈起来，就可以知道说，票据行为之前我们共同有讲过，它的共同要件就是签名嘛。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伪造呢，它就是跟签名事项有关哦。因为像是不论是发票、是背书或是承兑哦，这些保证，它都是需要签名的、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一个伪造票据行为的话，等同你一定是涉及到你去用到人家的签名，因为说你针对签名的事项有所去冒用，有所冒用。那这个部分其实考题上，如果他是老师要出的比较简单的话，他其实就跟你讲说，比如说甲呢冒用乙的名义为发票行为，那这个时候就看得很出来嘛，甲冒用乙的名义。那这时候就是一种伪造状况。那还有其他的一个问法，有可能就是说，他模仿他人的签名的字样，那这个方题他考的也是一个伪造的一个书写方式。那另外有可能有什么盗刻啊，盗刻人家印章，然后盗盖，或是盗滥用人家呢交给你保管的印章，然后违法票行为。如果是这样子问的话，这也是一种在考伪造的考题的方式。所以其实伪造这个概念的出题方式很多，所以你要可能呢要主要注意就是说，只要是跟签名的事项是找人家冒用，就是我的名义是被人家冒用的状况之下，这个就是属于伪造，就是签名这个东西。不过它是可能就是用印章占用印章，或是盗盖印章，或是伪刻然后去盖印章，这种都算。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种类哦。那是票据法第15条，文义上可以解释有票据的伪造跟票据上签名的伪造。那票据伪造其实讲到就是针对发票行为伪造。那票据上签名之伪造呢，就是讲其他附属票据行为的签名之伪造哦。那这个区分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票据法是这样说归类而已。接下来看它的效力的部分，效力部分比较重要，因为伪造其实还蛮参考的哦。第一个部分呢，对于被伪造人之效力这个情况哦， 卑微到人这地方，其实他是不用负任何的责任的，因为之前讲过的，卑微到人就是说呢，甲的名义被乙冒用。像甲其实他在这个票据法律关系里面呢，第一呢，他完全没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然后再来是说票据上纵使有甲的名义表现出来，可是这不是甲亲自所为，当然不能因此就亏着他要负票据责任哦。所以就这个对被卑微到的人来讲呢，其实他简单实务上都会来讲说，他并没有在票据上欠你或盖章，所以呢，按照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他不必负票据责任。实务上呢，他的判决呢的判定呢都会是这样子写的、哦。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实务见解，51年台上至339号判例哦，他说呢，盗用他人的印章为发票行为，即属票据之伪造。那这句话其实在考题上就写得非常像，他第一句话就告诉别人清楚。这个题目考的就是一个伪造的概念哦。然后他说被盗用印章者呢，因非其在票据上签名为发票行为，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他亲自为票据行为的，自不负发票人的责任哦。那你这个地方当然有，如果你时间多一点，就是研究法条，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哦，因非其他票据上签名而为发票行为，自不负发票人的责任哦。那此项是属于一种绝对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一切的举票人哦，把绝对的划定起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就是一个物的抗辩事由，它是一个绝对的抗辩事由，它可以对抗一切的举票人哦。也就是说呢，他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即使执票是善意且无正当过失取得这张票据，被伪造人呢，他仍然可以对抗，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那最大的原因在于说，我就是没有为任何票据行为嘛，我根本就没有为任何票据行为，如何苛责我要我去负责任？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物的抗辩事由，不可以对抗一切票人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哦，票据伪造这一块。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讲括号二，对于伪造人的效力哦，也就是说乙能冒用甲的名义的话，对于这个乙来讲，他要不要来负票据上的责任？第一个呢，通说跟实务一样，认为不必负任何票据责任。那实务和通说的想法理由也不难想象，因为他已经说你是一个伪造人啊，你名义又没有表现在票据上，你的名义虽然没有表现票据上的话，我如何要求你按照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来负担票据责任？所以因为呢，伪造人并没有在票据上贴名或盖章，他并没有把他的名义彰显在这个票据上，所以按照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这一块呢，他是不必负票据上的责任哦，他只会有其他的票据刑事责任这一块而已哦，在刑事上他可能构成就是伪造有价证券的这个犯罪行为哦。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通说实务啊，被伪造人跟伪造人呢，他的效力就很好认定，就完全是靠这个法条，就是票据法第五条，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就可以解决了。不过在李清平老师这个想法里面呢，就没有那么简单啊，他觉得对于这个伪造人的效力来讲，应该要类推适用十条第一项，伪造人仍然要负票据责任。那他说类推，他类推十条叫无权代理，就可以知道类推要有类推的基础嘛。那他的基础就是十条第一项。那为什么呢？他其实他也是找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一个53年台上是27/16判例，有没有？53年台上是27/16判例，知道什么？有权签名的代行，等于有效的代理形式嘛，对不对？等于有效的代理形式，所以其实等于会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嘛，对不对？所以它就类比啊。他认为无权签名的代替的法律效果应该就要跟无权代一样，适用十条第一项。那什么叫做无权签名的代替？那就是伪造啊，那假的名义被冒用。那有权签名的代替就是你是假的代理人，可是他直接盖假的在这个票据上，所以他认为说，外观都一样，只是一个有权一个无权嘛。按、啊、记住，有权的话，效果就等于有权代理， 那这时候胃中等于无醇的千里半醒啊，看效果一样跟无醇代一样。所以老师就是也是有点无聊，就是在玩那个文字上的游戏啊。他认为反正胃中这边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它是一种无醇千里的代醒哦，把它类推十条立项来加重呢胃造人的责任哦。那老师这样解释，其实最主要目的是要保护这个持票人啊，让他有这样一个对象行使权利的可能呢。因为如果只是按照通说的话，那持票人可能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行使票据权利，他顶多只是说，这个伪造人会被抓，其实有权利上责任而已。可是就民事上这个部分的话呢，对持票人来讲，可能有任何的帮助哦。所以在票据法这一块呢，也是老师认为用类推十条第一项来保障这个持票人哦。他是伪造人呢，给他提示，让他要求他要负责责任。然后再来讲149页，挂号章对其他真正签名人的效力哦，这一块其实就讲票据法第15条、哦。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在讲伪造的效力，其实他在讲的是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哦。票据法第15条规定，票据之伪造，票据上签名之伪造，不影响于其他真正签名之效力哦。所以呢，其他真正签名之人呢，能应在票据上所载的文义负责哦。所以叫做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前行为重视是因为伪造无效。后行为像是背书、保证这些，他仍然是按照票据法15条呢，负起这个票据责任哦，也独自发生效力哦，就是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好，伪造部分我们讲完了，伪造其实很简，概念很简单，只要记得通说的效力是按照票据法第5条第一项去判断被伪造人和伪造人。那如果李清老师的话，是在伪造这部分又类似是用十条第一项，然后它是一个绝对抗辩事由，可以对抗一些支票人，它重点就讲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讲义是9页第2节，票据的变造。变造跟伪造这边要稍微区分，伪造我们讲的都是涉及签名的事项，也就是你冒用他人的名义违法票行为、票据行为哦，都是比较签名。可是票据的变造这部分呢，要把它注稍微留意一下，它是签名以外的事项。签名以外的事项，那考试上最常考的就是票据金额，考上最常考就是票据金额，而且票据的成很好出题，就是比方说原来的票据是一个10万块，然后就把它改成50万，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票据的变造的一个类型哦。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讲义49页的这个异地的部分哦，它是指说无变更权限之人，其行使之目的呢，对票据为内容之变更，所以把那个票据内容这个部分把它划分成内容哦。然后注明哦，它是指签名以外的事项，像是变更金额啊、发票日啊、到期日这些哦，签名以外的事项。好，这是变造部分。那我们来看它的要件。第一个呢，须有无变更权人所为哦。那无变更权人你很难解释，因为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们就需要正面，就是要去反面，再反面思考，就是这样说。那怎么叫做有变更权限之人？有变更权限之人通常是指原系载人。你原系载人呢，你才可以去做一个变更。有变更权限之人叫做原系载人哦，像是发票人好了，发票人其实对于这个票据的绝对表载事项呢，他是可以再去做一个变更的。如果这种变更呢，如果像这个有效变更是要在交付前还是交付后？其实要在交付前，对，其实你这个有权变更之人，你应该在交付前为止才对。然后再来是挂号二，以行使为目的哦。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要件给我讲，应该了解啊，一定要以行使为目的哦。然后再来是挂号三，变更票据之内哦，因为刚才所强调，一直强调的是变更签名以外的事项啊。如果变更签名事项的话呢，就是一个伪造。好，再看讲义50页，变造呢，其实最重要的法条就是一个效果，就在票据法第16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第16条。票据经变造时，签名在变造前者，依原有文义负责。 签名在电到后的，一电到唯一不得，不能辨别签名时，可以并签名在电到前。然后第二项说签名，就是第二项讲到是前项的票据电到其他人或同意电到者呢，不论签名在电到前后，均应电到唯一不得。这是票据法十六条第二项。所以这个其实十六条的规定啊，你在写考题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你要怎么做区分？第一个，你先去查，先去抓谁是参与电到之人，谁是参与及同意电到之人。如果这个人是属于参与同意电到之人的话，你直接按照十条第二项，就是按照电到唯一后负责。如果他不是参与同意电到之人的话，你才按照十六条第一项去分说，哎，他的签名在前还是在后？在前的话呢，就是原有业负责；在后的话，就是按照电到唯一负责。所以按照十六条，你去适用的时候，直接点题目也是一样，你就先去抓谁是参与同意电到之人。好，这是十六条这个适用的这个部分。然后了解之后呢，下列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期刊，从讲义五十页。那也是请你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目，我写一下板书。来，我们看题目。他说甲呢，签发票据金额100000元的本票交付给乙，乙后背书转给丙，也就是说本票之后呢，变更金额50万元，并将发票人的姓名涂销，并擅自更改为丙后，再背书转让给善意的物。前物对甲乙丙金呢，可以为任何的，为什么如何的请求？这题目放出来就是这样嘛。甲原本发票它是10万块，然后后来丙呢就把它改成了50万，然后并把甲的姓名涂掉，然后放上丙的名义哦，再背书转让给善意的物。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先不要去看说物对甲乙丙可以为怎么样的请求，我们先来分析丙的这个行为会构成票据行为上面哪一种价值。在这地方我们要分别丙和甲去讨论哦。那为什么要分别丁和甲去讨论？其实这个也是王正成老师自己讲的。王正成老师在念文章的时候，他就说应该要二元性的评价。那其实他的二元性评价就是叫你各自去评价丁和甲，会可以构成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一个我们来讲，对于丁好了，丁这个比较简单，对于丁来讲，就会构成什么样的价值？丙的这个行为是什么？丙把丁的名义呢放在这上面，这叫什么？伪造，因为它是个无中生有的概念啊。这个张票据上从来都没有丁的名义跑在上面啊。他这时候把丁的名义，就是这个签名这个部分放上去的话，其实就是构成伪造的状况。那既然是伪造的话，效果如何？丁是什么？被伪造人嘛？被伪造人要负责吗？不用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伪。票据行为嘛，按照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呢，丁是不用负责的，对不对？而且这是一个绝对的抗辩事由，它是一个物的抗辩事由，它可以对抗任何持票人，包括善意的物。 所以当牧区向丁请求的时候，丁可不可以拒绝负责？丁可以说他的名义是被人家伪造为由来拒绝负责哦。那甲呢？甲这边会构成什么？去想一下，甲那个部分有可能是伪造吗？不可能，他会把他名义给盖掉吗？那甲的名义叫什么？这个地方呢？对于王建堂老师来讲呢，他说这个是变造。他说这是变造，道具的变造。那其实我觉得他会讲道具的变造的这个想法来讲呢，应该是。他是为了区别甲的这个责任，去把它解释成说它是属于一种变造状况。那怎么讲呢？你也可以去想。他说甲这对他来讲是一种变造，所以呢，其实呢，对于这些票据在转整的流通过程之中，就是说甲发票给乙，发票给乙，然后后来背书给丙，在这样状况里面，从甲到丙的这个阶段，在丙呢去把他的名字处理。就是抹去这个阶段呢来讲，你可以很知道说，其实票据流通在乙的身上或者在丙的身上的时候，他都知道，主观上都知道说，甲呢他会是一个发票人，他都有一个对于甲要负责票据责任这个外观的认知。而票据流通在乙丙的身上的时候呢，他这个情况也都是属于一种，他的乙丙来讲，他都会认知到甲是一个主观上是一个发票人的。外观，那他这样这个外观，他的外观的话，他可以说这时候要负责的应该是属于甲。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他就会区分说，票据流通的过程中，谁可以认识到是甲是一个发票人的状态。那因为乙丙呢，在流通的过程中，他都知道说甲是一个发票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认为这个仍然由甲要来负票据责任。那其实他也是根据一个发票啊，他主观上是这样解释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有没有什么法条可以符合他的想法？说，因为乙丙呢，他在流通过程中都认识到甲这个方向，所以该由来甲来负责。那有什么法条可以适用？他就想到是变造。那变造16条底下说了什么？如果签名是在变造之前的话，就按照原有为负责。所以这时候甲的签名是在什么时候？丙变造之前嘛。所以这时候也就要按原有为负责。甲就要对和丙来负票据责任。对，按原有文义负责。就要负票据责任。那对于物而言，甲要负责吗？这时候老师就会想说，就物而言呢，其实物拿到票据的时候，发票人上面展现的名义已经不是甲了嘛，发票人展现的名义应该是属于丙嘛。所以就物来讲，有一个甲是发票人的一个权利外观存在吗？并没有啊。所以在物来讲呢，既然已经有一个对甲是一个发票人的权外观的存在的时候，就不可以要求甲要负票据责任，所以物要负票据责任。所以呢，王志成老师在这边就认为说，这个时候的状况就可以原因也是一样，16条的第一项，甲只要就原有的文艺负责，这个原有的文艺负责就。并没有包含到物这个部分。那物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呢，他这个时候已经属于签名在变造之后了，所以应该按照这个变造的文义负责。其实最主要的理由应该是这个啦，物没有 来讲，违发票值钱一万块，才是他背后里面比较重要的理由。好，这是王志成老师的一个想法哦。那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跟同学觉得这个定义性会有一点冲突哦，因为他解释，你把甲的名字涂掉这个行为是属于一种变造嘛？可是我们之前讲过，变造是针对票据的内容，而且是针对签名以外的事项，它是票据新的。像是票据的发票年月日或到期这些等等的，可是这边你可以很明显知道，它针对其实就是一个贴零的事项嘛。那这个部分有点针对票据的这个文艺解释，其实不太符合，对它定性不太符合。那我刚才也说了，王志成老师之所以会把它解释为它是一个变造，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16条这样子的概念去区分甲的负责文艺的这个范围为何啊？甲只要针对变造前的文用文艺负责。至于这个支票人善意的这个部分，他取到的时候，他对于甲已经没有一个发票人，这个发票人的外观了。甲当然对于物这个部分不用负责，他是为了想要区别甲的这个责任，所以他把它解释成为他是一个变造。但是王春老师的解释方式啊，那还有，如果你是按照李庆燕老师的想法的话，他就会说这个哪会是变造。因为是你们自己学说呢，把变造文艺定得很死，就是说必须针对票据内容，而且签名以外的内容作为的更改，就是才是变造。所以在李庆燕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觉得这个就不是不符合是变造啦。那这个应该是什么？不会是伪造吗？假，也不会是伪造，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冒用他人名义的行为，对假而言嘛。那这个会比较像什么？这个会比较像我们等一下要讲老师认为讲的这个涂销的概念。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这个比较像涂销的概念。涂销呢，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17条，再去把17条。看到没有？票据上之签名或记载被涂销时，非有票据权利人故意为之者，不影响票据上的效力。涂销的事项范围包含什么？签名跟签名以外的记载，也就是票据的内容。所以呢，它是包含了签名这样子的概念的。所以这里听老师跟我说，这种状况就会比较像涂销，应该按照17条的效力去做解释。听老师就会这样子。想法，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之后，我们来先看一下涂销的概念。涂销呢，在讲义的52页。看它意义哦，他说将票据上之签名及其他记载事项予以涂抹或消除哦。那你可以知道说呢，我们刚才看到的特许法17条嘛，特许法17条之它解释讲，就是票据上的签名或记载被涂消时，非有票据权利人故意为之者，不影响于票据上之效力嘛。那我们在解释17条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里面有几个要件嘛。第一个要件就是票据权利人跟是不是故意嘛。对，所以在解释17条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的用语法条文是一种双重否定，所以你其实就是要反面去解释，怎样才会发生涂销的？必须是权利人，而且是故意为之的话，才会影响票据上的效力嘛，那才会发生涂销的效力。如果你是一个非权利人，而且又是一个非，如果你是一个非权利人的话，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就不会影响票据上的效力。所以说在解释17条的时候呢，你要来看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7条，再看一下17条。 票据上的签名或记载被涂消时，非由票据群联故意维持，不影响于票据上的效力。那你要知道，怎么样才会发生涂消的效力？就是司法面解释，就是票据权利人，而且是故意维持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了票据上的效力。那你在夹印上那个票据的涂消印旁边，你包括它几个重点，有两个考点。然后考点的第一个就是涂消前手之背书签名。第一个考点是涂消前手之背书，或是涂消前手的签名，一样啊，因为背书的形式要就是前手就是签名。所以如果你涂消前手的签名的话，其实实际内涵就是你把它的背书这个签名涂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效果如何？这是第一个考点。那另外一个考点叫做涂消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涂消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因为我们说禁止背书转让，我们是上一堂课讲过，它这个得记载事项，你不记载，你不会影响票据上的效力，就是你一记载就会发生票据法上的效果了。那这时候的话，有人去做个涂消，效果为何？会不会发生涂消的效力？那怎样才是一个有权涂消或是无权涂消？这个部分都是考虑关于涂消的这个部分。那你知道这个考试考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要件。第一个要件，它必须是权利人为所为啊，必须权利人所为。第二个是出于故意哦，是出于故意。然后这个要件还蛮简单的，记下来记一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力的部分，效力的部分要分为有权涂销跟无权涂销。那有权涂销跟无权涂销，其实指说有权是指说呢是票据权利人所为的涂销，无权的话就是非票据权利人所为的涂销，叫做无权涂销。然后你再去区分它是故意或是非故意。所以以下有这四个排列组合嘛，就是有权涂销之下要分为故意非故意，那无权涂销分为故意跟非故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哪一种排列组合之下才会发生涂销的效力？就第一组啊，就第一组才符合票据法第十七条方面解释的，就是权利人故意为之的才会发生涂销的效力，会影响票据法。如果其他的那种排列组合，以下的那个下列这三者就不会，像另外三种情况的话，就是符合票据法第十七条，只是不影响票据上之效力的，是这样。那我们在这个有权涂销的旁边呢，就是有个第一个出于故意念，除了写票据法第十七条反面解释之外，我们还写了一个第三十八条。那三十八条其实在考试上会搭配第十七条一起考。那三十八条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也就是执票人呢，他是涂销前手背书的状况，这是最常考的一条。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考点也一定跟同学说清楚。所以先来看一下三十八条的规定。三十八条，所以在三十八条旁边要写到票据法十七条哦。那两个属数的法条。好，我们看三十八条，他说执票人故意涂销背书者，即被涂销之背书人即被涂销背书人名字之后，而未于涂销以前为背书者，均免职责哦。那你可以看一下，他说执票人故意涂销背书者。那你可以问一下，那执票人故意涂销背书者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执票人就反问自己，执票人有没有权利去涂销前手的背书？其实你可以知道说，执票人应该是有这个权利的，只是说他会发生一个法律上的效果而已。所以按照三十八条呢，简单来讲，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甲发票给乙，然后乙呢背书给丙。你再背书给丁，结果今天呢，丁呢，他这个执票人，他就去涂销你的这个背书行为，把他的这个部分就把它划掉好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发生什么样的效力？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该当了一个涂销的一个效果。那因为票据法三十八条已经规定说，执票人故意涂销时哦。其实是它的延伸的意涵，就是告诉你说，执票人就可以去为这样的行为，只是说它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那所以其实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可以知道说，执票人为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法律上规定所允许的，所以它就是属于一种权利人的涂销，它就是一个有权涂销啦，或是有权涂销好了，它就是属于一种有权涂销。如果 再加上他是不是故意为之的话，他是不是完全就符合十七条的反面解释？第十七条反面解释告诉你，只要没发生其他的效力，必须是权利的维持，那就是故意维持嘛。如果他是故意去除掉他的话，其实他就是属于有权行销，而且他是故意维持。按照十七条的反面解释，他是可以发生除掉的效力。那除掉效力是什么？这时候其实就规定在三十八条。效力这个部分其实是规定在三十八条部分。三十八条呢，我们先不要去看那个法条好了，我们直接去想，从这个实例里去想，就可以知道三十八条怎么规定。丁呢是涂销自己的名字，然后因为他是权利人，而且故意违纪，直接发生涂销的效力嘛。那涂销效力发生，就代表说以同伴都没有在套利上面签名一样。那我以从来都没有在他那签名，原因就他没有在套利上违背书行为。那请问哦，你还要负背书责任吗？就不用嘛，因为他的签名就被涂掉了，所以你就不用负背书责任嘛。所以乙经什么免责，对不对？乙免责之后，在乙的后手丙，他需不需要一并免责？其实也需要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让丙免责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丁呢就去找丙来追索。对，被追索者牵强者就取得于只靠同一权利嘛。可是他有办法，就是像乙这个前手，就像他行使追索权嘛，就没有办法嘛。那这样子对于丙来讲，不是很就是非常的追吗？因为他因为其他人的这个行为，导致他可能少了一个追索权的这个对象，所以觉得非常不公平嘛。那以丙公平起见的话，就是丁。你既然允许呢，你乙呢把他名字给涂掉，代表你对乙放弃权利的，那也代表说你对乙的后手权利代表一并放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三十八条解释的状况就是一并居免其责。那你知道它背后原因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符不符合三十八条的规定。什么？直票人故意涂销背书者，其被涂销之背书人，这边的被涂销之背书人就是乙嘛，就是是指黑板上面这个乙，及其被涂销背书人明示之后而未于涂销以前为背书者，这一段话讲就是黑板上面那个丙，就是他的名次呢是在乙之后，可是又是在乙呢没有涂销他的签名之前的所谓的背书。他通通都是均免其责，三十八条法律规定其实是这样。这三十八条其实还蛮绕舌的，可是其实你在画黑板上的话，你的图画出来其实就很好去运用啊。只要是涂销的这个被涂销之者的名义不见，后其他的后手，他之后的后手也就通通均免其责，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考点之一哦。好，了解之后再回到刚才这个题目上好了。刚才这个题目里，谢谢老师说，在对于甲来讲来做评论的时候，他会认为说，哎，这甲的签名被涂抹掉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被这个直票人，哎，被这个被丙给这样涂掉，就这样子来讲的话，可不可以？他是不是属于十七条里面所谓的权利人，然后故意为之的状态？那其实这个部分李欣老师认为说，他不属于有权涂销，他应该是属于无权涂销的概念。因为票据法里面是有规定，支票可以涂销前手的背书。可是他并没有规定说可以去涂销发票人上面的签名，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就是一个无权涂销的一个概念。就算是故意为之，按照十七条，他也是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既然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的话，代表什么？甲签名的名义仍然存在，所以甲还是要负票据的责任，甲还是要负发票人的责任。所以不论是乙丙戊去向甲 形体超支权利，甲都要负责，就没有再去像王志成老师一样去区分说，哎，票据流通到物的手中，物呢不知道甲是发票是谁，甲不用负责，他就没有来区分了。他一律都认为甲就是要不发票的责任，不论是对乙、丙、戊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哈。好，我们票据图销讲完了，剩下一个部分票据的改写，甲乙五十一页。那改写呢，其实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它是有权限可以为这样子的行为哦。这个规定其实就在票据法的十一条第三项，就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十一条第三项。来，十一条第三项呢，它记载哦，票据上的记载呢，除金额外的，有原记载人于交付前改写之，但予改写处签名哦，再把这边除金额外金额划线起来。它说除金额外嘛，因为你知道金额是被排除在改写的事项，金额是不能改写的。那再来说，有原记载人于交付前改写之，把原记载人圈起来，改写权限人必须限于原记载人，原记载人才可以。而且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改写？交付前，要在交付前才可以改写哦。然后而且必须要在改写处签名，把签名也圈起来。所以从原定有四个点要记，就是金额是不能被改写的，再来呢，改写的要件必须是原记载在交付前改写，并且要签名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到展页上的意义哦，票据由原记载于交付前就票据记载事项所为的变更，那这个记载事项呢，其实就是排除了票据的金额，票据金额不得改写，要记得这个要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要件的部分。第一个呢，改写权人必须是原记载人。那其实可以讲啊，原记载人大部分都是发票人，因为发票人可以记载绝对不要记载事项，做最多事情哦，所以通常都是指这个发票人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原记载人你也可以去想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禁止背书转让。禁止背书转让呢，其实之前讲过，它是发票人跟背书人都可以为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所以就原记载人的时候，就认定的时候，这张票据是有禁止背书转让的，可是你要看他记载人是谁。如果他的记载人是发票人的话，是发票人他才是一个改写权人。其实如果他的记载人是属于背书的话，就只有这个背书人才是原记载人。好，就是禁止部分的原记载人是这样做认定的。然后再来是括号二，去票据交付前为之哦，必须在交付前为之，你才可以做一个改写哦。因为其实你交付之后，票据行为已经成立生效了，其实这个权利呢已经是由这个持票人取得的。这时候虽然你是个原记载人，你没有经过这个持票人同意的话，你也不可以暂时去做变更跟变动，因为其实你的意思表示已经成立生效了。这时候你就只是一个原记载人，你也无法再去做一个改写哦。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改写很强调必须是在交付前的理由，在这个部分。然后再来是括号三，限于金额以外的事项才可以改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个是律师司法官也都考过这样子。再来是括号四，去改写处签名，如果你没有签名的话，你的改写就不会发生效力了，改写就没有办法发生效力了。然后再来是票据改写的一些效力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地方分为金额以外的事项的改写和金额的改写来做讨论，这样子比较清楚。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金额以外的事项，金额以外的事项的改写哦，第一个部分分交付前跟交付后，如果是交付前改写金额以外的事项，效果如何？一定会发生改写效力嘛，对不对？它完全符合改写的定义啊，就是我在交付前，我们针对这个发票年月日去做改写，哎，效力当然是会发生啊，所以这时候完全符合票据法十一条第三条，十一条第三项这样的规范哦，效力不但是有效，而且改写是发生效力。 然后再来第二个，如果他是交付后是改写票据金额以外的事项，效果如何？你不要再去区分了。交付之后，然后就改写之后，然后再去区分说，哎，我这个改写有没有经过这个同资源记载人的同意？有没有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哦？如果呢，你没有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只是做一个改写的话，这就会是一个变造的法律效果，应该不难理解吧？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个改写这样子的行为的话，那我们这边所谓的原记载人，通常讲就是发票人。想通常是发票人，如果你没有去做发票人哦，或者是说，对，讲的是一个发票人状况。如果你没有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就是变动的那个，就变动了它内容的话，其实你说它是改，虽然说题目可能是说它是改写，也只是题目的建议。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呢原记载人的同意去做一个变更票据的内容的话，其实它就有点是像是变造，它内涵就已经跟变造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题目有时候会说，哎，你没有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然后你去改写了票据的年月日，如果题目这样出，可是其实这内涵上已经是符合了你这个没有变动、没有变更权限之人，你是针对票据内容的一个变更，那就完全符合是一种变造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直接按照票据法16条的规定去处理的。那规定处理结果是什么？因为你就是那个参与同意变造之人，所以你要按照变造的文义负责，你就按照变造文义负责。你就是那个参与同意变造之人，就是按照这个变造文义后来负责。那再看152页括号二，第二种状况，如果你已经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或者你刚刚写一下，或者是原记载人自己为之的话，就是交付后你经过原记载人同意，然后说可以去改写，或者是根本就是原记载人自己为之，原记载人自行为之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要做处理。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周论文说他要内推适用16条的规定，因为其实呢，原记载人原本在交付前他就是有权限去改写嘛，那在交付后之后，你又通过了这个原记载人同意，或者是由原记载人进行为之的话，虽然呢他有点像是变造，可是也不能说他是个完全无变更权限之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就认为说你要内推适用的概念。其实它还是跟变造不一样，因为变造是讲你完全没有变更权限资格，可是你这边是经过原记载人的同意，或者是原记载人自行为之的，这跟完全没有变更权限之人这个状态还是不一样。所以这时候老师他们都说用类推适用的概念，那类推适用是类推适用16条的第二项，因为你是属于一种参与同意变造之人，所以还是按照变造后的文义负责，还是按照变造后的文义。所以比如说题目它是用改写的这个名字去做一个处理，可是你一定要去探讨它的实质内涵，其实它可能已经是属于一个伪造状况，或是说跟伪造状况很像，就是它经过原记载人同意，或是有原记载人进行文字的话，那这样子就类推适用16条，那就已经不是在我们一般票据法里面常常讲的机票基本上改写的这种状态了。好，所以呢这边我们跳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括号二金额的改写，就是更常考了。第一个，交付前改写金额可以吗？不可以，因为金额的改写是被排除在这个票据法11条第三项的规定的。所以这是而且11条第三项是个强行规定，所以如果票据金额是在交付前去改写的话，整个票据就无效了，它会导致票据无效。那理由可以写在旁边哦，因为多数见解认为11条第三项是一个强行的规定，所以违反的结果会使票据无效，也就是发票行为就会随之无效。那这个93年司法官考过，93年司法官其实他考就是这样，他就说 A 甲呢签发金额20万元的支票哦，结果在没有交付之前呢，他就觉得 A 金额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它改成12万，然后并且再改写出签名，他就这样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间隙，因为它是在交付前去改写金额，所以违反了11条第三项的规范了。 就是93年司法官。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第二个部分啊，他说交付后改写，那说是交付后改写呢，又分为是有没有经过发票人同意哦，因为金额本来是发票人请自行记载的事项嘛，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发票人同意，你交付后去改写的话，其实就你没有权限之人，然后去变动的票据的内容，那这个地方就等于同事变造，那你就是参与同意变造之人是按照这个变造为必要。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你已经经过发票人同意，或者根本就是由发票人自行来维持的话呢，那就是要类推适用六条变造的处理内第二项，就是你是参与同意变造之人，按照变造的权益来负责，是一样这样的状态。所以金额改写的部分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做个补充好了，那些同学之前都会来问苏老师，为什么交付前改写金额会无效，那交付后改写反而有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交付前我改写不可以，那我交付后改写还可以，然后而且还用变造的文件来负责，就会有同学有这样子疑问嘛？那其实简单来讲啊，因为你在交付前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票据权利产生了吗？票据权利还没有产生，所以其实我就会比较严格的要求发票人这个部分要一步一步骤去做吧，就是做好他的发票的服务啊，去做个防范。所以你如果你在没有改写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严格去认定这个票据权利的产生是否。所以在交付前，既然票据权利还没有产生，都会比较严格的态度去要求他。可是，一旦交付后，票据权利就已经产生了。那它的产生也就可以代表说呢，它已经在流通了，它已经是在这个交易市场去做一个流通。那既然还在流通的状态之下呢，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既然会比较希望它是一个有效、朝着有效的方式去解释啊。那朝有效方式解释这个部分，就会认为说，那我们就用变造好了，用变造文艺呢，那它来负责任，朝着有效的方式去做处理，就是差异点是在这个部分而已。所以以上就把那个票据行为的瑕疵呢都差不多处理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响应54页，我们来看94年台大这个题目。那我先花一点时间写下板书，然后你稍微看一看一些题目的内容。那我们看题目94年台大，这题目非常的长，有时候就觉得很难的练练，可是觉得还是要把关键字圈起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说假设某 A 呢假冒 B 的名义发行支票以及寄给某 C 哦，把假冒圈起来，就知道说他是假冒 B 的名义，就是可能在栽赃是个伪造这个概念哦。然后以 S 银行为付款人哦，票据面额是1000元，这张票据金额呢变造了2000元之后，就可以转让给 C， 把变造圈起来哦。然后 B 云呢背出实付记条件，把付条件也把它圈起来。然后如果 C 呢没有未如期交货的话，就把这个票据再背出转让给 D。D 在这票据上呢记载禁止背出转让，把禁背也把它圈起来。这是属于背出记载禁背哦，规定在30条的第三项。后来再背书转让给 F， 经过 D 的同意呢，把票据金额变造为3000元，然后再把变造圈起来，这是一个发票的瑕疵哦。另外呢，又将这个票据的背书转让给 S 框，然后 G 呢无权代理 S 框，把无权代理权把它划定起来哦，这就是旁边写个10条第一项的这个法律效果。然后背书支 票转让给 H，H 再被转让给真行的附近条件，条件也把它划线起来，条件有法律效果啊，36条的后段啊，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无意事项的时候有讲过。然后声明 Z 如果按时交货的话，就否决就不负这个备注责任。然后 Z 呢再备注转让给 K，K 再用化学方法涂销，再把涂销两个字圈起来，写下17条、17条反面解释才发生涂销的效力哦。及一的禁止备注转让后，再去向 X 银行请求付款的被拒绝了。那老师其实很好心，他只问你说，本案例中的 A、C、E、G、S、A 呢，是五个人要负如何的责任呢？不请示说理由多明知哦。那其实你可以知道，以后如果出到其实票据结尾的瑕疵的时候，这个题型都不难，只是说呢，很讨厌，就是你要尽着心把那个票据行为的法律关系把它画出来哦。那你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其实题目就是迎刃而解啦，因为第一题目就非常简单嘛，问你说 A 的法律责任 A 是什么？伪造人啊，不是吗？他是一个伪造人的状态啊，伪造人要负责吗？这是条例上啊，他的名义没有表现在票据上啊，所以他不负票据责任哦，这是通说的见解吗？要死欸，被推适用十条以下如期付其代理人的责任，就是有权签名代理人等于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像伪造就等同是一个无权签名的代理人，所以它法律效果要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就十条第一项，就是 A 的这个部分被伪造人的部分。那再看 C，C 的讲 C 的责任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前面它是那种未到的状况嘛，所以呢本人自己也不用负责任，而且他是对抗一切支票人绝对抗辩事由嘛，所以就这一块来讲，发票行为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产生效力，还有无效事由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讨论 C 要不要负被诉人的责任的时候，第一个要先看说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如果有独立性原则适用，它可以独自发生效力的时候，再看说附条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被诉的效力，然后再看说，如果不会影响，那被诉的效力会不会因为变到2000、2000块钱，它可能放的不一样，就是一系列串的讨论哦，有逻辑顺序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第一个你要探讨的，就是有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它是有法条依据吗？15条嘛，对不对？票据上面签名的伪造不会影响其他真正签名的效力嘛？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有吗？接下来再看说，那附条件呢？附条件会影响它的效果吗？36条的后段，它是一个无意事项嘛？这个条件呢，其实是条件的本身，就是如同记载一样，当作从来没有法记载这个条件。可是它会影响到被诉行为的效力吗？并不会，它是个无意事项。那第三个变造成2000块了，那就是它是怎么变造的这个部分，它就是参与同意变造之人，所以呢按照文来负责的文艺范围就是2000块。好，是C的部分。那现在D的部分呢，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讨论也都是一样，你一开始其实也是要讨论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所以你在独立性原则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从 C 的第一节，然后再来 D 的这个部分呢，比较特殊说它是背书了，那背书了它还记背哦。那被诉人禁备的话，这个得记载事项，然后规定在30条的第三项。这部分你下来看一下30条第三项规定哦，这个部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过的，不过还是蛮重要的，不过我这边先稍微讲一下它的效果。30条第三项，30条第三项呢，你看到他说，被诉人于票据上记载禁止转让者，仍得依被诉而转让之。那禁止转让者对于禁止后再由被诉取得汇票之人不负责任哦。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你先稍微记一下好了。它是指说，如果甲发票给乙，然后乙呢被诉给丙的时候呢，他禁备，代表乙呢，他只想对 直接后手负票据责任。对于其他后手金来讲呢，他就不负票据责任了。所以呢，这句话呢，就是三十条第三项的这个但书文最重要的一个法律效果呢，代表是说呢，乙直对直接后手负责。他只对丙负责啊，对直接后手以外的其他持票人，他概不负票据责任，这是他信背的最大的法律效果。他把他的票据责任都限制在他只对直接后手负责，就是对这个丙负责而已。他可以控管他的风险，就是在直接后手而已。那对于其他后手像是丙被取得票据资源的话，他也没有权利去向乙来行使票据权利。在这个法律关系里面，能向乙行使票据权利的人就只有丙而已。这叫是丙，这叫是这个被书人呢，他尽被最大的一个法律效果。那你知道他像是被书人尽被了，可是他这部分呢，他被谁涂销了？他被最后的持票人去涂销了这个尽被吗？那有没有发生涂销的效力？就要看有没有符合技巧的反面解释嘛？有没有？十七条的反面解释讲到什么？怎么样才会发生涂销的效力？必须是权利人然后故意为之嘛。然后我刚才在讲的权利人，不就是讲原记载人或是法律上允许之人嘛？那这地方谁是原记载人？第一才原记载人啊。所以呢，持票人的他所谓的涂销呢，他是属于一种无权涂销。这种状况之下，它是一个无权涂销。既然是无权涂销，它不生涂销的效力。既然不生涂销的效力，并且被日本案记载，存不存在？仍然存在。所以呢，这个时候一直对谁负责？接后手，一直对接后手。那只是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讲到，我们之后会在禁止被诉转让的时候会讲得更详细。那这边有些关键点是在于说，他没有发现涂销的效力，导致这个禁被的效力仍然存在，所以他只对直接后手负责。然后再来看一下诗的这个部分的话，就非常简单，那就知道这个无权代理的状况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无权代理按照十条的第一项呢，支付票据上的责任哦，那这个没有太大疑问。接下来 C 的部分，那 C 的部分其实就是很好玩啊，其实在考这个涂销前手的背书这一块，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如果你可以去涂销前手的这个背书的时候，按照十七条的反面解释加到票据法三十八条，也会包含的被涂销人免责之外，被涂销人是后手。不会一同免责嘛，对不对？38条反面解释是这样，所以呢，考试上啊，老师就会很贼，他常常不考直接被涂销那个人，因为被涂销那个人很好认定嘛，他就是名义已经不在这个票据上了，所以他当然不用负票据责任，所以考试上都会一直考被涂销的后手，后手这个 C 常常是被考到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 C 来讲，其实就是按照七条的反面解释加上三十八条，它也是属于一个免责的状况。因为 K 的涂销是属于有权涂销又故意为之，所以你要按照十七条反面解释会发生涂销的效力，那效果按照三十八条来处理，它可以呢一同呢免提责任哦。所以这是九十四年台大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只是说你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累哦。那情况是回去有空可以做一下八十八年司法官跟九十二年律师哦，因为它的这些类型其实就从九十四年台大里面都已经包含到了，所以你回去有空可以先试着做看八十八年司法官跟九十二年律师哦，这就不会太困难。 十八分之。那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我想把那个跳跃权益的寻职的保存呢，全部都把它讲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约6:10下课，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对，可以哈。我们约6:10下课。